小时候走过的路，被拆迁的街道面目全非，看着那个图书馆还矗立在那里，仿佛又看到了你的背影。我思念你的笑容曾那么温馨，多少次在背后想把你抱紧，那时候的天空是那么透明，而你的心比天空还要纯净。小巷里的丫头给我一个蓝色的天空，我要为你放飞我做给你的风筝，为你兑现曾经的梦，听着你哼唱的曲，让浪漫属于长大的我和你。想象里的丫头，我要一个蓝色的天空，就像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彩虹。我是多么怀念那时的你，不知道这一刻你在哪里。笑容曾那么温馨，多少次在背后想把你抱紧，那时候的天空是那么透明，而你的心比天空还要纯净。小巷里的丫头的天空，我要为你放飞我做给你的风筝，为你兑现曾经的梦，听着你哼唱的曲，让浪漫属于长大的我和你。小巷里的丫头，一个蓝色的天空，就像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彩虹。我是多么怀念那时的你，不知道这一刻你在哪里。我是多是的你，不知道这一刻你在哪里。